上有个他。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9号，我国自主制造的20000箱集装箱船在上海命名并交付使用，该船将投入中国至欧洲航线的运输任务。当地时间28号晚，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与联合国外公司在维也纳共同举办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机会公告发布仪式。美国海底探测公司海洋无线对马航 MH370 的搜索正式结束，马来西亚政府承诺将公布详细和透明的搜寻报告。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审评结果， HPV 疫苗希瑞士的接种对象年龄延长至45岁已获得批准。阿根廷青奥组委会公布了2018年青奥会吉祥物，吉祥物名叫潘迪，原型是美洲豹。 NBA 卫冕冠军金州勇士队通过客场抢七战胜火箭队，他们将在总决赛迎战骑士队，这将是两队连续第4年在总决赛相遇。媒体连日走访多家医院，发现医院周边公共设施缺待完善，地铁、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与医院还难以无缝对接。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2008年，西单女孩任月丽被网友拍摄其翻唱安虎的《天使的翅膀》DV， 被传到了网上，由此成名。在众多的北漂当中，她是幸运的，但是在那之前的艰辛让她忍受着想念家乡的痛苦。究竟是怎样细腻的感情才让她写出这样动人的歌词，哼唱出如此柔和的乐章呢？一起来听到这首歌的原唱，安虎《天使的翅膀》。 落叶随风将要去何方，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过往。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 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

下得那么深，下得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

有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今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3摄氏度，明后天最高气温可达34到35摄氏度，连创今年以来新高。6月1号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公众请注意防暑防晒。昨天，京津冀三地爱卫会和卫计委联合举办世界无烟日主题活动，现场启动了京津冀控烟协同发展项目，以打造2022年无烟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机，联手推进三地无烟环境。教育部国家语委29号公布2017年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状况，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为普及，语言文字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国内最大的15家房企的总资产累计值占比已超过50%。昨天，教育部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在过去的2017年里，共诞生了242条新词汇，其中"共享"一词最受青睐。通州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已开始启动广渠路东延道路工程及两侧15米绿化带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前期准备工作。日前，在第21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第9届中国自主创新评选颁奖典礼上，翠湖湿地公园荣获2018中国自主创新绿色发展奖。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 音。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很多父母都在考虑给孩子送什么样的礼物，不少的网站也推出了儿童节礼物清单，从益智玩具到童书绘本，从飞机模型到智能机器人，玩具的种类是十分丰富的。有人说儿童节礼物给孩子带来了欢乐，也有人说过度关注这样一点可能会带来攀比之风。相比之下，爱和陪伴才是最好的礼物。那你为孩子准备了什么礼物呢？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礼物？欢迎你在99微信公众号与我互动。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走下

那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送你的是二朵玫瑰，是否还留有那爱的香味？ 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击碎。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 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驾车行驶在路上，危险随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我们具备丰富的经验，在危险发生之前提前识别危险信号，采取正确的操作，化解潜在的事故可能。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开车在路上我们可能遇到的危险状况，这些状况大多是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导致的，他们的突发性比较强，我们也很难提前进行预料，大多数还是要靠提高警惕，随时应变来进行防范。第一就是死亡盲区了。所谓的死亡盲区是指车辆行驶中被遮挡的盲区内突然出现车辆行人，正常行驶的车辆躲闪不及发生的碰撞。这些区域包括停有车辆的路边、城市道路隔离带的变道口和人行道口、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街巷口等等。那应对的方法就是在进入到会出现死亡盲区的区域时要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刹车的准备。如果道路宽度满足条件，可以选择远离路边的道路行驶，这样可以在突然出现车辆行人时预留更多的反应时间。我们也应该注意自己位于其他车辆的死亡盲区内时要小心驾驶，尽量不干扰正常车辆的行驶。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突然打开了车门，由于相当一部分乘车人包括司机的安全意识不足，下车时可能会不经观察就直接打开道路一侧的车门，造成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剐蹭，甚至撞倒行人及骑车人，引发更严重的后车碾压行人的严重伤亡事故。当我们看到路边停放的车辆，我们要做好它会随时打开车门的准备，除了减速小心行驶之外，我也会在不违章的情况下向道路另一侧靠拢一些，预留对方车辆的开门的空间，我们不会因为刹车不及造成碾压。 我们自己要做到上下车开门时注意观察，同时要提醒乘车的亲友，路边停车时尽量不要开启道路一侧的车门。其实呢，不难发现啊，无论是我们以被动防范为主的路况因素，还是我们需要主动避免的驾驶习惯因素，想要确保安全，核心都离不开交通参与者，尤其是各位车辆驾驶员安全意识的提升哦。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